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满身落后眼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着马大雪飘扬 谁在呼唤情深一场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，东边牧马西边放羊，夜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，在日月沧桑后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， 我想将我的灵魂倒一口让满天升起满天升落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长满白雪飘扬 扇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满头情悠扬满来就穿肠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每一缕月亮你让你我暗淡无光， 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 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啊白雪飘扬 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啊白雪飘扬 我身上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身气满身落 情悠悠的那个里绿悠悠的那个山，风上的庄

Thank you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Thank you.